还懵懂的花和少年，眉梢眼角带点轻轻清绝，花儿长发的花和少年，眉梢眼角带点轻轻清绝，花儿长发披肩，少年似同学，纯净但也热烈，为青史的花和少年，辗转唇齿之间，在记忆里的爱恋，有嚣张的气焰，最扣人心弦。再多不过时间，再迟无非了解，幸福那谁铺垫，又把谁祭奠？留一点悬念，才明白体谅是对执着的善莫大焉，也懂得虚弱实现恶事的情有可原，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那过去的花和少年，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庸俗肤浅，一脸不屑，许下金笔金笺，有故事的花和少年，在生活里沦陷。花是那个少年许的夙愿，最后沉睡胶卷。寸寸的剑，长短轻重明显，和情爱周旋，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金曲和诗篇，谁又留下会把爱爱成长短和苟且，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盛典。少年踮起脚闭上了

们包围，不理我们的光辉就能不出重围。 Joey， 这不是目光 ，Hold it， 如果将我封闭 ，I cannot be lonely， I'm dead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这是个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见线。